这也是一切，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。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，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，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，不，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。不是一切火焰都只燃烧自己而不把别人照亮。不是一切星星都仅只是黑夜而不报告曙光。不是一切歌声都掠过耳旁而不留在心上，不，不是一切都像你说的那样。不是一切呼吁都没有回响，不是一切损失都无法补偿，不是一切深渊都是灭亡，不是一切灭亡都覆盖在弱者头上，不是一切心灵都可以踩在脚下烂在泥里，不是一切后果都是眼泪血印而不展现欢容，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，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他的昨天，希望而且为他斗争，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。